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暮春三月，京城春光正好。大周朝以武立国，前朝末年群雄逐鹿，周朝太祖原是起义的青城军中的一名年轻将领，因为战无不胜，被青城王看中，把自己的义女嫁给了他。后来又几经战事，最终得了天下，所以举国上下都对骑射很是热衷，京中的王侯子弟更不例外，常年在京城外的乐游园上打马射箭，闹个不停。这季节正是看花的时候，京城地处北方，桃花源就开得晚些，这时候正是盛时，身粉淡白，云蒸霞蔚，把整个乐游园开得如同人间仙境一般。京中的小姐们也都在这时候出门赏花，深宅大门的小姐就抬着软轿，寻常人家的女儿就只戴个纱帽，人比花娇，引得这京中的纨绔们如狂风浪蝶一般。却说有一纨绔叫做冯小衙内，祖父原是京中的一个小官，到他父亲这辈在户部做了个五品官，反而发达起来，连带着冯小衙内也更嚣张，身边聚集了一帮纨绔，专在桃林入口处拦人，看见长相娇美的姑娘就调戏一番，若是寻常也就算了，冯小衙内今天偏偏拦住了一个捕快家的小姐。 哟，美人，陪哥哥吃酒去吧。啊， 无耻之徒！ 那小姐也是个烈性的，当即破口大骂，骂得他们狗血淋头。他们几个被骂得盖不住脸，原本不过当众调戏，眼看着就要变成强抢民女，几个人一拥而上，想把那小姐绑回去。可怜那小姐连个仆人也没有，只有个随身的丫鬟。小姐虽然有点功夫，倒还要顾着那丫鬟，放不开手脚来打，被抓个破绽制住了。那小姐见路人都纷纷躲避，几乎呕出血来。 青天白日，天子脚下，这些畜生当众行凶，就没有一点王法吗？只求老爹开眼，雷打了这些畜生。 哎呦！ 他话音未落，只见一道光闪过，却不是什么天雷，而是一颗圆圆的白石子，直接打在那冯小衙内的眼睛上，当即见了血。那冯小衙内抱着头在地上打起滚来，石子又接二连三的飞来，一发比一发精准，不多时这几个纨绔全倒了一地。只见一个穿着红袍的小少年从桃花树后跳了出来，约莫十四五岁，他打了人还要嘲笑他们， 真不经打，我还以为你们多厉害呢，哼，原来行侠仗义这么容易。 那少年长得极漂亮，皮肤白净，尤其是一双眼睛亮得如同星辰一般，笑起来却弯弯的，手上拿着个弹弓，笑嘻嘻的。他也是胆大，还凑过去看他们瞎了没有。 谁人这么大胆，有种就报上名来。 这位公子， 小姐刚要劝阻，就听见那红袍少年笑嘻嘻道， 那就告诉你们吧，小爷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就是严侯府的小侯爷严君玉。 那小姐心下稍安，知道是个王侯公子，不怕冯小衙内报复了。她却不知道这京中的王侯其实也分很多种的，有些是世袭罔替的，原是开国时立下功劳，但是子孙一代代传下来就越传越小，这种算是败落了，也就比普通官员稍强些，除却一点田地收租是毫无禁意的，这都是后话了。当下严小侯爷放出这等豪言后，就见一个仆役模样的人匆匆跑了过来，一把拉住他。 哎呀，我的小祖宗，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老夫人正满城找你呢，有急事儿，你快通我回去吧。 却说这严小侯爷所在的严侯府是京中众多侯府之一，严侯府的封号原是叫镇北侯， 只是这京中本来镇南平远定波之类的王侯名号就多，普通人哪记得了那么多，传来传去就传讹了，干脆以姓氏相称，只叫做严侯府。这镇北侯原是跟着太宗皇帝打天下的武将之一，封了侯，子孙袭了五代，偏偏大周朝以文治天下，以科举取士，这可要了镇北侯的老命。镇北侯一字不识，他的子孙也好不到哪儿去。先两代还阔气些，请了名师在家教书，可偏偏就是读不进去，一个进士也考不到，仍旧只能去边关守城。如今传到第五代上，已经彻底败落了，人丁凋零，就剩祖孙二人，由严老夫人守着个小孙子，也就是严小侯爷，祖孙俩靠着几百亩田产过日子。这严侯府虽然败落了，宅子却是大的，因为是在镇北侯手上建的，足足有20多亩地，骑马都要跑几个来回，里面的花园无人打理，都荒了大半。严小侯爷自小在府里长大，带着几个小厮整天四处闲逛，爬树捉鸟，骑马射箭，兴致来了还分作两班打起仗来，就这样无忧无虑长到了15岁。他父母早逝，无人教养，严老夫人又是个年迈祖母，一味溺爱他，倒把他惯得无法无天起来，一点规矩都不懂，不然也不会在那桃花林里闯下大祸，这都是后话了。却说严小侯爷被仆人叫回家去，已经是正午时分了，他倒不怕，骑着马进了宅子，仍旧穿着那身红袍，风一样卷了过去。严老夫人正在和客人说话，见了他骂了两句： 整天不着家，又去哪儿野了？ 严君玉笑眯眯的，也不怕他，行了礼，直往严老夫人坐的榻上一倒，靠在他怀里。 嗯，饿死我了，外面有卖炊饼的，明禄都不肯买给我吃。 外面的东西脏，如何吃得？明禄这孩子懂事儿，知道管着你。 明禄是严小侯爷小厮的名字，严君玉的性子和他父祖辈是一样的，读书读不进去，15岁了还只念了小半本诗经，只会一句悠悠鹿鸣，食野之苹，给自己小厮起个名字叫明禄。严老夫人也是个不懂文墨的，还以为他多有文采呢。严老夫人对这孙子很是溺爱，这会儿见他叫饿，连忙让人摆午饭，又笑着对客人道： 这小子一点规矩都没有，叫嬷嬷见笑了。 这客人是宫里放出来的老嬷嬷，如今就在附近街巷里拎了处房子住着，叫做李嬷嬷，常做些针线卖。严小侯爷小时候也得他照顾过。 哪里呢，小侯爷如今是越长越漂亮了，倒像他父亲当年的模样。 说话间饭也摆了上来，不过是几碗鸡鸭之类的。严君玉饿极了，连忙吃起来，吃得额头上都冒出汗来。这世上的老年人是最喜欢看小孩子吃饭的，李嬷嬷见了也是一团慈爱，上去替他擦了擦汗。 老身多嘴一句，小侯爷年纪也不小了，该谋个出路才是。先前我听我家那老不死的说，宫里如今正在为皇子选伴读呢，选的都是官宦王侯子弟，怎么不见小侯爷的名字在名单上呢？ 这世上的人多半是攀高踩低的，皇子伴读是何等珍贵的机会，攀龙附凤，以后等皇子放出宫来见了王府，就是最亲近的臣子。虽然按宫中旧例，只有王侯官宦子弟才能入选，但是这宫里的太监贪财，看有些王侯府已经败落了，子孙沦落，就偷偷划了他们的名字，把名额空出来卖给那些新上来的高官子弟。严侯府几代败落，在宫里早没了人脉，又只剩一老一小，所以早被太监换掉了名额。严老夫人也是大家出身，怎么不懂这道理？她娘家也是边关将领，将门虎女，性格最是刚直不阿的， 所以也只把这些传奇故事讲给严小侯爷听，至于如何苟苟营营，一概不教。 哎，宫里人都是贪财的，咱们家没有银子递上去，这好事儿哪能轮得到我们呢？我也不跟那些脏东西打交道。 李嬷嬷原是和一个老太监结了对食的，那老太监也姓李，还有些门路，不然也打听不到这消息。他心下叹息，见严小侯爷听了这话，半懂不懂地看着他们，嘴里还塞得鼓鼓的，看起来懵懂又可怜，不由相劝。 话虽如此，老身多嘴两句，老夫人不为小侯爷，也该为严侯府打算。统共剩这一根血脉，也没个兄弟，不趁早谋出身，以后…… 李嬷嬷话说一半，严老夫人还没说话，严君玉先会过意来。他没有父母教导，只把祖母教的那些精忠报国故事当作正理，当即认真道： 我才不要进宫，等我练好功夫，我就去边疆投军，正军功，给我祖母弄个诰命夫人当的。 这可是孩子话了，军功可是好赚的，那可是九死一生，多少王侯公子都送在了战场上，远的不说，就是你父亲。 李嬷嬷想到严老夫人还在，连忙住了口。好在严老夫人并未生气，仍是淡淡的对丫鬟道： 海棠，把那碗腊鱼挪到他面前。 李嬷嬷就只当严老夫人没听进去，她原是老于世故的，不该再劝，但实在忍不住。 老夫人，我再多嘴一句，宫里那些东西，好事轮不到咱们严侯府，万一要有什么坏事，要选王侯去戍边，他们可第一个想到咱们了。 严老夫人神色微动，似乎被说中了软肋。严小侯爷的父亲当初就是这样被选中戍边的，也立了不少军功，还得了个小骠骑的称号，谁知道后来竟战死在了狼居胥山下，连尸骨也没运回来。严夫人伤心欲绝，没两年也去了，只剩个严小侯爷好不容易拉扯大了。 你说要送多少才能把名额补回来？ 严老夫人似乎有些迟疑，李嬷嬷喜笑颜开： 您老想通了就好，我这就叫我家那老不死的去打听，保管便宜，替您老省钱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